第三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并行系统。数据库系统的不同应用对并行计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一是有些应用需要查询非常大的数据库，你比如说当下流行的数据仓库应用，就是要从大量的数据中去找到答案。二是有些应用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处理大量的事务，比如说我们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的计费系统。那么这些应用推动了数据库系统管理、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发展。